哎，这等谁电话？ 没有，我看手机还没电。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。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选的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。怎么又在哭了呢？坚持独 自走掉。没有。 擅长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。在你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，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还在又想乐园又想煎熬，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。让我看到。